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31. Now we see the title on top of this page that goes like this. Australia is worth visiting. 澳大利亚值得一游。Australia 啊，要这样念，不是 Australia 啊。Australia is worth visiting. Visiting 变成是 visiting 啊，叫 visiting. Australia is worth visiting. 澳大利亚值得一游。好，我们现在先看文章的内容，我们再来看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单词，重要的一些语法的讲解。Some people consider Australia the world's largest island, but others call it the world's smallest continent.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though, Australia is a very special place.Australians live mostly in the country's 5 or 6 largest cities. Not very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easier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Another reason may be that parts of Australia are difficult to live in.Most of the country is desert, and some of it is even tropical jungle. Therefore, most of Australia's citizens prefer living in big cities near the ocean. Australia offers many natural wonders. Special animals like koalas and kangaroos are popular with tourists. Australia h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So...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When I was quite young, I remember I liked to live somewhere deep in the mountains. So as I grew up and financially, when I was able to buy something, I bought a villa somewhere in the mountains. In summer, it was fine because, you know, it's quite cool. But in winter, that's biting cold.So, actually, I ended up moving down. I thought that it was a good idea for us to live in somewhere, you know, far away from, you know, human beings. But as I'm getting older, you know, I already changed my mind. I think the best place, of course, is still a city, a very big city. You better live near, very close to,a hospital, because once you get ill or you don't feel comfortable, you can go to the hospital very shortly. And then this may save your health or save your life, so to speak. 那现在大了，年龄呢也就是改变了，想法也就是已经变了。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呢长大呢，那就是能够住在山区里头。后来慢慢，我在这个经济能力可以去买一栋的，就是别野，我们叫别墅啊，通常是开玩笑叫别野。那么就买了，结果买的时候呢，夏天还好，到了冬天的时候，哇塞 ，it's biting cold，biting 再加一个 cold， 那么就是冷的会咬皮肤啊，那是非常非常冷。It's freezing cold, F-R-E-E-Z-I-N-G, 一样的意思这样。但生病的时候就没辙，所以后来就马上呢下山，就选择了大都市。因为有病的时候随时老人家呢我们就可以呢去看个病，那么这样子甚至可以呢救你的命，所以这个时候想法完全不一样。好，但是 Australia 这篇文章也反映了这个道理，大家都喜欢住在城市里头。现在直接来看一下文章里面的内容。 Some people consider Australia the world's largest island， 有些人把澳大利亚呢认为是 consider A to be B， 那个 to be 省得掉了，The world's largest island， 那边就前面省了 to be the world's largest island， but others call it， 但也有人 some people 或者用 others 形成对称的用法，也有人呢 call it 把它称作是 the world's smallest continent， 全世界呢最小的一个州 continent 啊，念这个词的时候变成是 continentcontinent。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though， 这个 though 是做插入语，我们应当了解现在就等于 however， 好，它不是连词了，因为它后头也有个逗点，看了没有，所以它就等于 however， 不过啊，你可以放在这个 however 放在句首，但 though 只能插在句中。 However，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不管你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Australia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你不管你怎么样来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Australians 就是澳大利亚人 live mostly in the country's five or six largest cities， 他们大部分大多叫做 mostly 住在呢这个呢国家的五个或者是六个最大的城市里头。那么 not very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住在乡下地区，乡村叫 in the countryside。 I used to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或者是 I used to live in the country， 啊，都是代表我以前曾经是住在乡下，就是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乡下地方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I used to live in a rural areaRural， rural， 农村的啊，农地的，那么就乡村的啊，叫 rural area， A R E A， 啊，不要念成卢鲁阿利亚。我曾经听了一个啊，上海的一位朋友呢，念这个字是 卢鲁阿利亚，不是卢鲁阿利亚，叫 rural area， 啊，这样子记住，这样念啊。好，那么就是乡下地区也有它的好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住在这个所谓大城市里头。在乡下呢，那有时候碰到叫 wild dogs， 本来是正常的狗啊，但是后来这些澳大利亚人早期的人呢把这些狗狗呢就丢掉了。那狗狗就越来越就变成有野性了，那就变成野狗。就是澳大利亚野狗呢是会吃人的，来吃动物的，很可怕的。他们是 a pack of wild dogs， pack 是 P-A-C-K， 那么像这种有组织的这种 a pack of， 我们常常可以这样使用 a pack of wolves， 像 一匹狼、啊、一群狼用 pack 这个词，那么一来的时候攻击的是非常吓人的，所以呢住在乡下蛮是危险的。 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easier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造成这种情形其中之一啊， One reason 就是啊， One reason for this， 动词是 is 后头放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主语补主语。That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这个 like 这边是当连词或者像当作一个副词一样的意思，等于 as， 就像 just as in other countries， just as 就像啊， 但现在呢，这个本来这个 like 其实是只能当介词用的 ，like me 啊，像我一样 ，he studies very hard。Like Peter, 就像彼得一样 he smokes, 他也会抽烟，他跟彼得一样都会抽烟。那么这个如果用 as 的时候呢 ,as I said, 应当是要这么说，如我所说。可是啊，现在都有把 like 呢嘿当作介词，原来的介词 like me, 啊，但是也把它当作连词，像 as 用法一样。Like I said, 哦，本来应该是 as I said, 现在通常都用 like I said, like 后头呢可以放介词短语，像 as in other countries, 就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现在你看我们这边就变成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所以 like, 那么又可以当介词又可以当连词这样子啊。It is easier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than in the countryside. 他说啊 it, 就是在你后头的不定式短语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 在城市里头找好的工作以及呢这个好的学校啊是比较容易 than it is, than 后头省了 it is. 好相同的主语跟 be 动词 than it is, 他把它省了掉。要比呢在乡下地区 than in the country, than it is, it, 也就是在地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the countryside. 那个呢 it, than it is, 省掉了。It is easier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比如说我也可以同样的造句一样的。I study harder in this school than in that school. 那个 than 后头是呢 I do. 我在这个学校念书会比在那个学校来的用功。I study harder in this school than in that school, or than in that one, 这样子。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Another reason, maybe that parts of Australia are difficult to live in.另外一个理由也许是啊 maybe 是前面的 is 呢加了个 may, may 后头那个 is 就变成了原形 be 动词 maybe, 也许就是 that, 整个 that 词从句呢一样的做呢主语不主语修饰前面的支持的就是 another reason。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啊 parts of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有些部分地区are difficult to live in. 其实要我写的时候这个 parts 呢在这边哈我也可以加一个什么东西。Many parts of Australia, 那么加个 many, 甚至可以加个 most, 也不为过。因为古澳大利亚呢地广人稀啊大部分地方啊 ,most parts of Australia are difficult to live in, 住在里头啊。还真是相当的困难。Most of the country is desert, and some of it is even tropical jungle. 他说呢，这个国家，这边指的是国家，大部分地区呢 is desert, 哎，这可不要念成 desert, 如果念成 desert 的话是点心甜点 ,D-E-S-S-E-R-T, 这个念成 desert, 也就是沙漠。And some of it is even tropical jungle. 有一些的地方呢甚至是呢就是热带丛林靠近的澳大利亚北方的地方。好那么就是就是几乎是热带丛林了。Therefore, most of Australia's citizens prefer living in big cities near the ocean.所以大部分澳大利亚的这些居民呢就是公民呢 citizens prefer 是代表比较喜欢你也可以讲 prefer to 加动词的原型 prefer to live、啊、prefer living 两个都可以啊。好，比较喜欢住在大城市里头 near the ocean 靠近海边呢。 Australia offers many natural wonders. 澳大利亚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大自然的奇景啊。Special animals like koalas and kangaroos are popular with tourists. 一些特殊的动物像我们这个无尾熊啦 ,koalas, 考拉啦或者是呢 ,and kangaroos, 包括呢就是袋鼠等等 ,are popular, 或者叫 with, 颇受点点点的欢迎。The singer is popular with us. 这位歌手很受到我们的欢迎。这边还是很受到观光客的欢迎 ,tourists, 啊这个念成 tourists, 哦 ,tourists. Australia h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澳大利亚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So, 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因此这是真是可以呢值得一访的好地方。文章虽然长可是用字遣词都非常的简单值得好背啊。那我们一起来再把这篇文章再念一下。然后边读的时候也边想到中文我一再这样讲。然后呢我们慢速的读读完之后呢就开始一直不断读读读读。最后呢就把文章啊然后丢到一边用自己的英语来诠释文章的内容。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咯。Some people consider Australia the world's largest island, but others call it the world's smallest continent.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though, Australia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Australians live mostly in the country's 5 or 6 largest cities. Not very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countryside.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easier to find good schools and jobs in cities than in the countryside. Another reason may be that parts of Australia are difficult to live in. Most of the country is desert, and some of it is even tropical jungle. Therefore, most of Australia's citizens prefer living in big cities,near the ocean. Australia offers many natural wonders. Special animals like koalas and kangaroos are popular with tourists. Australia h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so 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好像不断地念它，一直念，好，就是慢慢慢慢慢念熟的时候，就像我一样。Well, this lesson is about this country called Australia. For many people, Australia is regarded as a continent. For others, it is a big island. No matter what, Australia is a very strange and very beautiful place. It is worth visiting. Most people over there prefer to live in big cities.Simply because in big cities, they can get better education. They can also find jobs more easily than they can in the countryside. Remember one thing. Most of Australia is composed of desert. And in the northern part, perhaps you will find some, you know...tropical jungle. So these places are very hard to live in.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prefer to live in big cities. Usually those 5 or 6 biggest cities in Australia, they a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Well, anyway, you'll find some natural wonders over there. For example, you can see some special animals like koalas,and kangaroos. Anyhow, all in all, Australia is a place worth visiting. 你看，这个不就是讲完了吗？所以大家试试看，真的是很棒的一种方法。我就是这样练就的，一个人在原来不会讲英文的时候苦读这样学成的。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语法重点。首先介绍 though 的用法。though 可以做副词连词，这个时候 though 就表示虽然， 它后头没有放逗点的，之后要放主语及动词，形成副词从句，也就是状语从句。修饰主句，可知主句之前，此时主句与副词从句之间呢，要用逗号啊，这样隔开。但这个该副词从句也可以放在主句之后，此时两句之间是没有逗号的。来，我们先看这个用法。Though John is quite handsome, though 现在放在主句前面，所以后头加个逗号。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虽然约翰非常的潇洒，他却没有很多的女朋友，什么女朋友都没有。Even though John is quite handsome, although John is quite handsome,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在 any 后头可以用单数或者复数名词都没有关系，但多用复数的会比较多。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把 though 这个从句放在主句后头， John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though he is quite handsome, even though, although he is quite handsome.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Well, it's quite easy. John has bad breath.因为约翰有口臭这样子啊，所以呢这口臭它并不是牙齿出来的臭，是从胃部这样跑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找医生去检查，也许是得到所谓的 gastric ulcer, 这就是我们讲的胃溃疡等等啊，这个是这医学上的术语，我就不拼了啊，这样 gastric 跟胃有关的 gastric ulcer ulcer 还是拼一下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那么如果口臭的时候呢，大家呢都离他保持呢，大概至少应该是50公分以上的距离。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个注意 though, even though, although, 均不可以并列连词 but 并用，否则造成双重连接的错误句构。换言之，如果已经有 though, even though, although, 就不要使用 but, 也就是 though, John is quite handsome, but,这么一来就知道这个英文造诣还并不是挺好的。你一定要讲说 Though John is quite handsome,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或是 John is quite handsome, but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另外第二个 Though 也可以用的做的副词表示但是或然而。Although 跟 Even though 则没有这个功能，它只能当连词使用。使用 Though 做副词时多指句尾，though 之前呢横直逗号，也就是 John is quite handsome,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though, 你可以看到，或者是两句呢用分号连接， John is quite handsome, 分号，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though, 这样用法。当然也可以用 however 取代， so John is quite handsome, however,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这个 however 它并不是连词，它是当副词，就像 though 的用法一样，所以前面一定要用分号，这个分号连接两个主句，这样。好，我们也可以把 however 放在句尾， John is quite handsome 分号，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however, 或者 however 大写， John is quite handsome 句点， however he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等等这些用法。好，注意though 也可以插在主语动词或助动词之间，你看 John is quite handsome, he though 插在主语跟助动词 doesn't 之间，两旁都有逗点， he however 啊，都是可以的，或前面放分号 he though doesn't have any girlfriends, 我就不念了，这是非常简单的。接着我们再看第三，他说本课第一段最后一句是使用了那个 though 做副词并做插入语，表然而或不过。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though, 不过你不管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澳大利亚， Australia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我讲过不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记住啊，江贝荣是怎么说的啊，叫巴姑啊，巴姑。今天我很高兴，不过啊，我有点还是不高兴，因为啊，你还没有来啊，还没有出现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Australia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赏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speech with the title of How We Read Each Other's Mind、我们今天听的这一篇从题目上来讲就很吸引人，就是说我们如何读懂他人的心思，就是读心术的感觉。 To read other people's mind 或者 to read each other's mind、互相之间我们怎么能读懂对方的心思。 Sensing the motives and the feelings of others is a natural talent for humans、But how do we do it?、 说的是我们之间思绪上的交流，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其实是我们天生的一种 talent， 就是天生的一种才能， 没错， 一种天赋。 Here, Rebecca Sachs shares fascinating lab work that uncovers how the brain thinks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and judges their actions. 那么这个演讲者叫 Rebecca Sachs， 她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实验室里边所取得的研究进展。那么这些研究呢会揭示出人脑是怎么读取其他人的想法，并且呢判断其他人的行动。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对方的表情、如果对方表情是微笑的，那我们可以猜出来他脑海里肯定是很开心的事情、 是吗、那么我们先在听之前呢，咱们先看看这位 Rebecca 他做什么研究。 As a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 Rebecca Sachs studies how we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那么他呢本身呢是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家，他呢主要是研究我们如何去想其他人的想法。 At the Sachs Lab at MIT, she uses fMRI to identify what happens in our brains when we consider the motives, passions, and beliefs of others. 好，那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Sachs Lab， 就是以他的这个姓儿命名的这个实验室，他呢通过电磁扫描、叫 fMRI 这么一种扫描，去识别出来就是当我们在思索其他人的动机、其他人的情绪，还有呢这个对于其他人的行为等等的时候呢，这个大脑里面通过扫描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为什么听他这个演讲我们会学到什么呢？ Well, still a graduate student, Rebecca made a breakthrough discovery. 就是当他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就做出了这种比较有突破性的发现。 There is a specific region in our mind that becomes active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workings of others' minds. 就是说在我们琢磨别的人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的一个区域就非常的活跃。 Now at MIT Sachs Lab, she and her team have been further exploring her graduate school finding, exploring how it may help us understand conditions such as autism. 那么现在呢她继续这个项目的研究，并且呢这个项目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一些个比较有某一些病症的人他们是怎么回事儿。比如说这个病症就包括自闭症，那自闭症这个词是 autism, A-U-T-I-S-M, 就是自闭症的病人他的大脑是什么样，可能通过这个 Rebecca 的研究啊，就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其实大脑这个东西研究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不能把活人的大脑去切开，对吧？比如说你要是给这个小鼠、小白鼠去做这个大脑方面的研究，你要是给它解剖开来去看的话，那没事儿。但是这个活着的人，你不能这么干。As Sachs delves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social cognition, this young scientist is working toward revealing the enigma of human minds interacting. 那么他呢，逐渐深入了这个领域呢，叫做 social cognition, 也就是社会认知。那么他呢，就是去揭示的这个谜团，就是人之间的心灵的这个互动是怎么样的，这个太神奇了，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这么念，他在听力过程中呢，他会举一些个例子，讲一些实验。我们先看其中比较长比较绕的一些句子和词，咱先从简单的看 envision。 envision vision 是那个视线， 哎， envision in en 这个前面的词根呢就是往里放，所以 envision 的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想象的很具体，去具象化。好， MIT undergraduates， 这个 MIT 呢是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这叫 MIT。 那么他呢，这个提到了实验中呢有一组人参加实验的人是 MIT graduates， MIT undergraduates。 那么 undergraduates 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学生呢？ 是研究生吧，是本科生吧， 本科生。 对了， 那么 graduate 是研究生，当然这个词本身还有毕业生这个词的含义，所以说他要在上下文之中才能够判断它具体是什么含义。 undergraduates 是一个单词，没有空格横线。好，那在这个文章中他说的很快啊， They are MIT undergraduates， 那你能反应过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学生就可以了。然后他还有一些引用，比如说他引用一个人叫 Alan Greenspan，哎，你知道这个人吗？就很有名的， 嗯 ，Alan Greenspan 啊，我们可能提中文就比较熟悉了，叫格林斯潘啊。这个 Greenspan 其实是这个格林斯潘的姓，英文就是 GREENSPAN。格林斯潘他说了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呢，我觉得比较绕，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样大家待会儿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比较顺畅的去理解。I know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I thought I said, but I'm not sure you realize that what you heard is not what I meant. 好，这句我再给大家读一下。I know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thought I said, but I'm not sure you realize that what you heard is not what I meant. 哎呀，这里边就是从句中套着从句，咱们先慢慢分析一下。I know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thought I said. 先从前面 ,I know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啊，我知道你认为你理解了。理解了什么呢 ?What you thought I said. 你理解的是你认为我所说的东西。啊，就是说我知道你自己自认为你理解了我所说的东西。But I'm not sure you realize...啊，但是我呢并不确定你已经意识到 that what you heard is not what I meant。 啊，你意识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要说的那个事儿，并不是我的意图，我要表达的事情。好，也就是你在思索对方是怎么想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理解错误的，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你懂了我要说的，但是呢我不太确定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所听到的事情并不是我的本意。所以说呢，这个大脑的这个研究啊，作为演讲者他去通过 scan 就是这个扫描去探索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表面上我认为我们懂了，但是其实可能人家并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这个演讲过程中呢，有一个技术性的词汇叫 TMS 啊，它是这样解释的。我不跟大家说中文啊，你从它的解释中，你能不能琢磨出来 TMS 是什么东西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r TMS. This is a tool that lets us pass a magnetic pulse through somebody's skull into a small region of their brain and